话说啊，呢、這个即系李东海呢个小学啦吓，咁、啊、就系、是、咪就话有一个嘅教师啊，即系林老师啦，就不幸啊逝世啦吓、啊，跳楼啦，就着住个红衫啦。咁当然系即系好多怨气啦，咁啊显示到佢系啊，咁、嗯、呢个必然噶啦，系嘛？咁啊，跟住咧呢一个最新嘅情况就系话呢个罗婉仪嘅校长咧就被人揭发咧就话入住咗呢个沙田医院嘅精神科病房、哦，咁我觉得呢个人都几高张、哦， 系好识玩、啊，其实佢都 即系你好识玩、哦，就变相咧你系即系话你系患上咗呢一个或疑似患上咗精神科嘅疾病啦，就唔炒得你噶咯、哦，如果唔系就变咗系。残疾歧视喎、啊，系吓，咁啊，你都几犀利。咁啊，另外咧就有咧，即系前日啦吓，礼拜四啦，就有一个联署咧，就系话嗰啲校长啊吓、啊，就即系联署咧，话要声援呢一个嘅罗婉仪呢个肥婆吓、啊，即系冇话肥婆啦，咪轻轻又我哋人身攻击噶啦，唉、哎，真系 系你个校长啦、啊， 呢个校长啦吓。啊咁佢点咧？点讲咧？嗰篇嘢，佢就话咯，每条生命都系宝贵嘅，不论老师、学生、社会人士都系。对于林老师前即系日前咧就不幸离世咧，深感哀痛，亦都希望事件从冇发生。如果有人咧喺适当嘅时候施以援手咧，老师嘅工作压力得以正视咧，校长咧就冇讲过吓、啊，即系传媒所报道嗰啲话咧，或者有更好嘅机制解决问题啦吓。啊如果校长所承受的责任和重担又得到重视，你即系话大佬，又系讲紧嗰个老师系即系自杀身亡啊嘛，跟住又开始喺度渗入啲私课，又讲校长嗰啲压力咯，吓、啊，又如果冇杀校叔班压力，你有乜压力啫？林郑都话要请你班友做呢一个嘅学位教师啦，都话唔杀校啦，杀咩校叔咩班啊？仲嗱呢啲喺度讲大话嘅，完全系喂过去咁多年双非。吓、啊，都仲未入读完啦，啱啱啊，杀校几捻时轮到你杀校啊？讲嘢，讲大话呢班友喺度嚟，咁啊一阵间又赖呢个咁嘅教育新政策啊、新方向啊、新课程啊，呢只左赖右赖，系嘛？其实讲到尾咧，你就回避紧，你就讲一句就话嗰、那个校长其实系点样嚟到去，即、就、系、是、逼迫嗰个老师排斥佢。利用嗰个所谓办公室政治，利用佢嗰个作为校长嘅权力嚟到去炮制佢。喂，呢样嘢你系唔睇嘅，系嘛？你又不停咁左赖右赖。喂，依家唔好同我讲啊，杀校啦，屌你嘅老尾，你班咪有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记唔记得啊？咁捻多双飞落嚟，早嗰几年都未读完，仲杀校，即系你噏得出就噏啊！呢啲系好啦。佢话事发之后嘅七日咧。就已经唔系学校，即系一间学校嘅里边嘅事啦，演变成为咧整个社会声讨各个教育即系负责单位嘅不是，就即系佢话我哋咧就系一个满怀一班满怀理想从事教育工作嘅人咧，始料不及同埋甚感心痛吓，唔通教育界就系得唔称职嘅教师同校长咩？大家披星戴月上班落班啊，挨到即系病，牺牲同家人朋友嘅相处嘅时间，乜乜物物。吓、啊、又为咗三餐一宿同埋玩弄办公室政治咩？对唔住，我话俾你就系、是、你嗰啲咁嘅学校，即系呢一个老师，我相信佢就唔系即系高级嘅老师咧。有啲嗰啲咁嘅咩副校长、副校长、主任级嗰啲，成日喺度各自有设马房啊！啊，屌你老咩，又喺度呢个拍马屁啊，那个埋堆啊，成间学校一间学校六七十个老师就喺度分党分派拉帮结派。就是、你华人最中意玩嗰啲嘢咯，咪就系、是，咪就系为求玩弄办公室政治咯。我冇嘢好做，我咧华人咧最叻噶啦，六七十人啦，唉，即系佢相对系一个稳定噶嘛。除非有啲老师退休，就请到个新噶啦吓。 嗯， 如果咪一定斗一餐嘅，一定嘅间间学校你读过书嗰间都有啦。 系啊，几廿圈子嘅入边。 间间学校咯嚟，哎呢、這个又哎呢、這个马房嗰阵时，哎又好笑啦呢啲嘢系。 唔系华哥嗰只嘛？ 系啊，唔系冇招呼华哥字啊，即系啊，华哥还华哥。 咁你哋就好热衷于玩弄办公室政治嘅。咁有啲教师唔即系不善交际嘅，就会俾人排斥咯，吓排挤咯。呢样嘢大家我谂，就算读书嘅时候啊，即系读小学可能未察觉得到啊，读中学都会察觉得到啦，一定系有噶啦、嗯。有啲老师或者个样子系不太讨好嗰啲咧，尤其系嘛，就会俾人排斥啊。都有噶，唔系净系学生之间噶吓。啲老师都有嘅，咁撚奇怪嘅系会吓、啊，好啦，跟住话，我哋都希望尽责咁样教下呢啲废话啦，呢啲唔讲啦，好啦，咁啊嗰个联署就话咩咧？啊，唔知点解嗰啲图片嗱、啊，你即系睇下我哋嗰台咧，好撚山寨嘅，即系呢啲咁嘅图片咧，一转咗咧，又要再搞过，唉，好啦，好啦，好啦，见到啦。个好遗憾，我哋冇见到社会上边咧嘅教育团体啦，啊带领我哋向前走，反而见到一种声讨文化、怪罪文化、博取掌声嘅文化。而呢啲文化咧，就系对教育界咧系造成对立同埋分化嘅。咁啊，最终得益嘅系边个咧？你即系又想讲啊？因为呢啲人咧就系啲政治政客啦，啊喺度搞呢啲嘢啦，啊就系、是、声讨啊、怪罪啊、博取掌声啊，咪话唔好搞笑啦，大佬。教协都使唔使做呢啲嘢啊？教协个位都稳如泰山噶啦，根本上系声讨你嗰啲，全部都系一啲普罗嘅市民嚟噶，喺呢单嘢里头。 唔系咯， 尤其对住你呢个咁嘅罗婉仪校长，人哋真系不耻你嗰啲行为啊嘛！仲有唔好人哋一批评你嘅时候，你就话呢啲系分化同埋对立。哦、我同你从来唔系企喺同一条船嘅，分咩化对立啫？首先我同你嘅阶级已经唔同啦，我哋就系呢一个嘅。即是劳工子弟，你就是这个的蓝血人，你绝对蓝血人来的，你大家看个薪级表就知道了，作为一个校长，你的月薪没有九万，你没有十万头，你都有九万八，不好意思，你大家看个薪级表，教协那里有，教育局都有的，大家是不同世界的人，我们做十个月，啊我唔知租租屋啦，系咪？可能租租屋做三个月就有啦。我哋啊做八九个月啊，先至有你咁嘅一个月嘅人工。咁大家都两个世界、两个星球嘅人，两个层面嘅人。咩叫做咩？我从来唔系同你企喺同一阵线噶啦。咩叫停止分化同对立啫？如果讲阶级，我不嬲都系同你对立噶啦，你不嬲亦都系同我对立噶啦，系咪先？点样停止啊？呢样嘢系。咁只不过你唔干犯我，我唔干犯你，咁大家冇事啊，系咪先？你啊咁样因为租质嗰个嘅林老师，咁你俾人哋屌柒，我觉得系应份嘅、哦，系嘛？人哋冇咗条命、哦，因为你嗰啲嘅言论，系咪啊？嗱，好啦，大家睇下佢嗰啲言论系几咁离谱，系嘛？呢、這、一个咁样嘅罗婉仪嘅校长，即系呢啲唔系人讲嘅嘢嚟嘅，系。即系你玩呢啲咁嘅办公室政治，我觉得咧系即系我谂每一间公司咧多多少少都有啦，系咪？我又唔会话即系抹杀呢一样嘢，即系唔好话抹杀，即系我唔会否认有呢样嘢存在。你咪玩得咁离谱嘛？好啦，咁啊，话说啦，吓呢一个嘅二月廿八号咧，吓、啊。就校长咧，呢、這个罗婉仪咧就要求阿林老师咧翻学校处理书补津贴嘅事宜、哦。不过林老师当时一病重，精神咧就不佳，而且声音极为沙哑。咁啊，一见面咧，呢校长就斥责佢、哦：病都用翻嚟做咩啊？搏闹啊？咁样之类咧，好似即系去土皇帝咁啦，系咪？正所谓教协形容佢噶吓。咁啊，跟住咧就呢个校长咧就不断咁样责备呢个林老师啦，话佢处理一个联校图书嘅活动咧就唔妥善，并且咧就漏咗一份咧，即系预备一份同书补津贴有关嘅校长备存嘅通稿，就责备佢咧冇能力去 handle 吓、啊，就话佢专登将啲事情咧做衰，博下年咧唔使再做图书馆主任，就要求阿林老师辞职。咁而呢样阿亨利都讲咗一样嘢噶啦。就是、因为咧，其实呢啲教师咧，一般就唔炒得嘅，系咪、嗯、就终身嘅，除非杀校，系咪？ 嗯。 咁所以咧，你呢啲咁样嘅校长啊，咪拉帮结派，走去不停咁糟质佢嗰啲所谓嘅眼中钉咯，或者可能呢个林老师就唔肯去擦鞋啦，我相信系，就成为咗佢个眼中钉，又埋唔到堆啊，所谓，即系入唔到马房啊，咁啊俾佢去糟质咯吓。 咁啊要求佢辞职咯，因为佢唔走嘅话，咁佢亦都唔会走噶嘛，大佬。咁 即系用压力逼到佢想辞职咯。 系啦，用啲压力嚟到去即系逼佢走。OK， 咁佢当然啲老师就唔会走啦，系咪啊？因为嗰份都系，毕竟一份工作都系身高良俊噶嘛，阿哥系咪啊？咁当然啲老师亦都系唔会轻易去放弃呢职位啦。咁啊，变相咁咪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去出现咯。嗱，我唔系话。即系我唔系话批评啲老师唔走啊，而系话你校长唔应该糟质啲老师啊！嗱，听清楚啊，咪有啲人又喺度歪曲我啲言论噶啦，唉，好啦，跟住咧呢个校长咧，跟住又改口又话呢个林老师乱斩图书馆嗰个主任嘅职位咯，就要求佢写悔过书啊。咁啊，呢个林老师咧就系即系翻到去呢个教员室咧，就系即系喊到爸爸声啦。OK 吓。咁啊，几日之后咧，就将悔过书交俾校长咧，就依然唔满意吓。咁啊，原来个校长咧就想喺个信嗰度咧，就表达一力承担吓，漏出通告嘅责任吓。咁啊，但系咧就认为咧呢个老师咧就即系卸责啦，简称卸膊啦，系咪吓？咁啊，要求佢重写啦，咁样。即系我都未听过有啲咁样嘅，即系悔过书，我哋话屌你噶啦，咁你真系当自己系公安局咩？啱唔啱啊？悔过书系边啲人做咧？就系嗰阵时六四啊，李卓人咧攞住百九几万港纸，就话翻咗去北京个公安局咧，俾人充公，咁就有张悔过书啦。咁签完张悔过书咧，就话啊，以上呢啲嘢咧就拎咗去公安局充公啦，一百几啊万咁样，九啊几万咁样吓，嗰啲就悔过书啊。作为一个嘅教师，你要求。哪怕你校长都好要求佢签悔过书，其实是相当之侮辱性的，是吧？ 嗯。 啊、好了，跟住大家都知啦，就系、是、嗰件事就系、是、佢就吓、啊、第二日就系着住一个红衫、就是，就系即系堕楼啦咁样。 嗯。 即系你谂下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土皇帝系嘛？喂，好似冇网管咁嘅喎。喂，其实每一样，即系点讲咧？你每一个嘅职位啊。都应该是有一个的权力的制衡才啱的嘛。尤其是校长，校长都是说有校董会。但你那班这样的校董会那班这样的成员，即是所谓社会贤达，即是小弟都也曾做过即校董啦，叫做是不是在这个城大那里。那班友有几多的时间精神心机是摆放在他那个的大学那里啊，即我那时候我做城大的校董啦，是不是 嗯， 喂，那班友第一他社会贤达，有些呢就是做这个的政府的前退休的高官的、啊、那可能是多些时间，但都很少在校园里面出现，除了参加一些学校邀请他的活动之外。好了，有一些社会贤达就是说他本身是即是这个的、商界里面很出色的人士啦，那他有自己的生意，德高闲彩礼那些东西吗？是不是、啊、好了，那有一些呢吓、啊，就系、是、校内嘅人士咯，所谓吓、啊，或者系校友会咯，咁嗰啲可能系会比较关心啦，系咪啊？ 系， 但系嗰啲本身自己都有嗰个职业噶嘛。 嗯， 好啦，到你办学团体啦，你嗰个比如话东华三院啦，呢、這个系，咁你嗰个办学团体嗰个人，佢系咪一个专业嘅人士咧？吓、啊，有几多时间摆嗰度？因为全部都系业余嘅，呢班友系，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好啦。你去到一个校董会的会议，咁当然啦，嗰、那个学校的行政嘅部门就会预备好晒嗰啲嘅议程啊，各样嘅嘢啦，咁啊听取校长嘅报告啦。喂，我想问嗰班咁样嘅校董啊，到底佢几即系有几多嘅能力，或者佢根本上佢可唔可以提出，就算佢系知几多啊，其实系。佢对于喂，你校长噏乜，佢都话话个孙江桥话吓，系啊系啊咁噶啦，系咪啊？ 嗯， 佢知几多咧？对于你个内情，你甚至乎里边有冤情、有冤假错案，佢知几多咧？佢唔知噶、哦，嗰班友系唔会知噶，亦都唔会主动去理解噶、哦。 都系听你个报告讲 啫 嘛。 我听你讲噶啫嘛，你话系啊，哦，系咯，系咯，系咯，咁样噶啫。咁系咪变咗系失衡啊？其实系。好啦，你话嗰啲友可以最好笑嗰个教育局长啊杨润雄就话，其实佢可以去教育局嗰度投诉嘅。你个投诉系具名啊，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你点样去具名投诉啊？ 啱啱啊？你冇甩具名投诉噶呢啲系，啱啱佢又要保住自己嘅教职，佢又其实又要保住自己嘅教职噶嘛，大佬系咪啊？如果具名投诉咪俾你糟质得更加厉害，系嘛？吓、啊，咁啊，哎喂，好啦，喂，多谢有几个益友嘅。留言啦，阿李先生咧就系 Cindy Lee 啊，咁啊多谢佢啦，份呢个多伦多嘅益友 Fat Duck 啊，同埋阿 Vince WS 啊，多谢晒你哋嘅超级留言吓，好啦，咁啊继续讲翻，喂，你呢一啲咁样嘅无理打压系嘛，你逼到佢跳楼系嘛，喂，我哋不如接个老师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好唔好啊？ 哦，好啊， 吓、啊，我哋有个益友做老师嘅。由我哋又听下，即系你作为我哋又唔识啲益友做校长啦。如果唔系，我哋都会打俾佢噶。即系嗱，你哋唔好行我咧，即系偏听。我哋其实咧系兼听则明嘅，只不过我哋唔识得做校长嘅益友啫。如果你识得佢嘅，或者你听紧我哋节目又系有一个做校长，好少嘅。其实香港系得几百个校长嘅啫。咁你可以打上嚟倾偈嘅，我哋唔会讲粗口噶吓。咁但系你唔打咧，我哋又要打俾啲老师啦。啲老师即系多啲啊嘛，系咪？咁我哋试下打俾老师听下佢哋就住呢一件嘢系有啲咩嘢嘅睇法？到底嗰啲嘅校长系咪山即系土皇帝咧？喂，早晨，早晨， 喂， 系到你啦，喂， 系咪陈区啊？ 系啊系啊，喂，你点称呼啊？老师贵姓啊？ 老师，我只系同啲老师好熟啫。 哦，你唔系老师啱嘅，你唔可以话自己老师啊？你点称呼啊？ 我系阿希啫。 系、哎、啊，希蛇，你好，希蛇。 你好，你好， 希蛇。 话唔系啊，我只系同啲老师比较熟嘅关系好啲啫。我就本身就唔系从事教育呢个行业嘅。 O、okay, K， 明白噶啦，明噶啦，我哋。咁啊，喂，你点睇咧？呢一单嘢系？ 就 喂，你谂下啦，所以你杨局长就话叫啊啲教师啊具名投诉，你谂下啦，你谂下啦，叫啲教师啊具名投诉。唉，真系人好多难言之隐噶，你又唔明啱唔啱啊？好啦，阿希你继续讲啦，真系，屌你乜具名投诉，真系唔使捞啦，真系。好，阿希你讲下你个睇法啦。 其实因为一个老师佢闲闲地可能读完文凭，即系好似我嗰个比较熟嘅朋友，佢就25岁入学，咁佢而家做咗十几年，仲有另外嘅， 系 即系仲有20几年做， 你朋友 十几个人系，即系冇可能。具名投诉啊！你就要对住30年嘅，要对成 系啊！ 即系， 但系你讲得啱啦。喂，阿希 Sir， 你讲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你嗰个职其实咧系好似日本嗰啲求职咁，系终身职嚟噶。 系啊。 其实你唔好预计话啊，我中途抛啰柚又转第二份工唔得噶，唔系咁样噶，唔可以转校噶。一般做得十几年就定咗就一世噶啦，系。你40几岁唔通出翻嚟抛翻身出嚟，仲揾间学校即系转校，好难噶啦。 因为做个老师咧，补习都未必，即系未必做到噶啦。其实 翻唔到转校， 老师同补习两回事嚟咧，都一嚟 系 系咯。同埋每间学校都有自己行政咧，你未必可以融入到其他学校啊。人啲学校都未必有位俾你噶，同埋 系。 我成日都问，系咯，问我朋友点解为你唔转其他学校试下咁，佢都即系冇可能转嘅啦。其实。 是明白的。 我做了10年呢没可能。 喂，那不如讲下你朋友那个的即是辛酸啦。那你朋友会不会觉得呢，即是说那个的校长呢，教协就形容校长是土皇帝啊。你有没有即是你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他呢其实就不是很辛苦，不过他都很反映就是校长呢其实他说怎么怎么 的。 即是有些校长很红底呢就要很坚持搞一些即係好愛國嘅活動啦，成日搞到啲學校啲學生咧就唔讀書，即係嗰個著 咁樣 嘅重點咧就唔係去上堂，唔係去課外活動去學嗰啲即係興趣班，係就係成日搞啲交流團，係同大陸嗰啲交流團咁樣樣，即係個著重點去曬依度，即係例如買啲愛國嘅書啊，嗰啲買啲好中國好紅嗰啲書翻嚟啊，買啲大陸嘅文具，全部都宣揚嗰啲黨八股嗰啲。即係咩叫有個叫五行尺啊？你知唔知有個叫五行尺，就宣傳呢個大陸嗰啲五樣功德啊，咩奧運啊、神州嗰啲咁嘅嘢， 係、哦、咁樣嘅，係喂，我哋真係未聽過喎！你呢啲真係使我哋大開眼界喎！有依家原來啲教育嗰啲咁嘅校長係搞呢一科擦鞋嘢嘅喎，中意 係啊！即係佢每個校長都有佢自己嘅。 即係佢嘅喜好啦。咁有啲校長就好堅持要讀書，咁咪成間學校一齊讀咯。 喂，咁會唔會我係想喂想問下你啦，即係你朋友嗰間學校會唔會唱下啲紅歌咁樣啊，教啲靚仔？ 哦，咁又冇咁明顯嘅，但係你見到佢年年都要搞啲大陸嗰啲交流同。 唔係喎，畢業禮會唱嘅喎，應該畢業禮依家好多學校都唱歌唱祖國。 咁我佢嗰間又即係冇啦，依、這個就。呢、这个情况未出现。 喂，我唱俾你听啊，不如。 哇！ 无限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啊，你朋友迟早都要唱噶啦，要学定先。 可能系要学定嘅。 系学定吓。 即系校长其实的权力真系好大嘅、啊，即系佢嗰五年，佢系五年嘅嘛，好似校长嘅任期五年嘅。咁如果佢嗰个行政嗰、那个实诶，即系嗰、那个诶点讲啊，佢个作风系点样咧，就都好影响下低嗰六七十个老师嘅做法咯。 系， 即系嚟佢系好要求啲文件嘅，咁死啦嗰班老师就大镬啦，咁就好多，即系突然间个五年嗰个行政嗰、那个即系工作量突然间就增大咯。 系。 基本上都听佢头咯，佢话点你都冇得 say no 嘅啫。 喂，咁我想问会唔会有啲嘅校长咧专登咧？嗱，因为咧就即系嗰啲嘅老师其实系唔炒得噶。我根据我理解就系、是、校长冇权炒老师吓， 系都系。 咁咧，咁佢哋会唔会好多时候就话喂见到嗰个老师又唔肯埋堆啊，又唔系自己马房啊，就冇后台冇背景咧？就如果个校长睇唔顺眼，就会不停咁糟质嗰啲嘅老师噶，会唔会？ 這个就真系嗱，呢、這个其实嗰个人就唔肯同我讲嘅，但系据我所知都有，因为其实以前间学校都发生过啲老师自杀嘅， 系 嗰间学校。咁但系即系个原因，啲老师个个都好避忌，似乎都唔肯讲嘅，即系。即係你啲學生好鬼八卦啊嘛！如果即係我方嗰時候我中一嘅時候有個老師自殺嘅，咁個個都嘅八卦打探點解，咁啲老師都好避忌唔講。咁所以到而家為止我都唔知點解，即係冇人知點解。咁至於你話係咪唔埋堆嘅緣故，我就唔知咯。但係通常如果做得老師，即係有料嗰啲，一係自己出去開補習社，一係就出去即係做教育局咯，即係轉行做教育局，即係做公務員。即系如果仲要喺个酱缸入边咧，就通常都走唔翻出嚟。 喂，但系你喺个酱缸里边，话佢会唔会写个阿批数，会唔会写衰你，等你冇得升职咧？ 但系其实老师，即系据我所知咧，即系老师得两个 grade 嘅啫，一个系即系 graduate master， 一个 senior。 系。 咁其实嗰个 senior 个职级咧，即系嗰个人工好似都系争10,000蚊咁，未必话好吸引啲人去升职嘅，反而。 O、okay. K， 即系升职未必是一个好大。 喂，咁你平时即系你朋友啊，就系跟嗰个薪级表，其实系按年资去按年资去计噶嘛，唔关你个。 系啦，系啦。 咁、啊、你升到 max 嘅时候，就睇下佢会唔会再 promote 上去嗰个所谓嘅即系 senior 啦。如果佢唔 promote 嘅，佢咪升到顶个 max point， 咪继续一路到退休咯，即系咁嘅解，系咪咁样理解咧？ 系啊，系啊，因为咧 senior 同唔 senior 个 max point， 你见到其实都好似争10,000蚊嘅啫。 Okay. 但是 senior 要做很多事情，即基本上他要担任几个那些奋斗组啊，那些什么东西，科程外展组那些的。所以其实升不升职就看个人咯，但是。 不是，很多人就走去做，宁愿走去即宁愿走去做普通的处长，都不走去做常秘啊，做局长一样而已嘛，即不想上立法会。 都 是 绿皮的。 是啦。 即不用再升了，不用再升。 是不用再升了，一都争一皮的话就是。 是 的。 不过你如果个校长针住你来玩呢，都挺烦的。即有些老师都是这样。即他们转工有很多理由的，当然他可以升，即可以转其他工作试一下其他东西，但是未即可能即背后校长对做什么没人知的出面。 明白。 即他都不好意思讲出口，调回转是不是，如果你在工作上面受到某些压力，你都唔好意思同屋企人讲嘅，有时候 系当然系啦，系嘛， 系咪 咁好难去 介绍，你都未必知 道，系好难去，即系呢啲真系即系不为外人道啊！呢啲咁样嘅辛酸嘅情况系 咁啊，系即系份份工都系噶啦，个老细要搞你，咁其实你同事都未必知嘅分分钟 吓， 你隔篱位我都唔 喂咁啊！呢一单咁样嘅惨案啦吓。即是你觉得那个校长他的是不是主要需要承担责任的一个人呢？ 其實我覺得即係個校長當然係啦，因為真係我哋話齋個校董會就都即係校董，我唔知係校董咧，聽講係咪做完之後就變翻普通身份嘅老師啊嘛，係嘛？ 即係點啊？ 即 係校董 校係咯，校董即係佢係輪住做噶嘛，即係啲老師都有份做校董噶嘛，有時候有啲 嗱咁咧就係咁嘅，有一。通常我不知道他那间系校董会系点啦。通常有些校董咧，就系学生又有啦，校友啦，教师啦。咁啊，校长就当然系即系嗰个校董会嘅成员啦。咁啊，有啲街外嗰啲人士啦，办学团体啦，咁噶嘛。咁就算嗰个教师本身做校董啊，佢迟啲 落翻嚟噶嘛。 咁佢会落翻嚟噶嘛？喺嗰个校董会嗰度，咁佢都不敢做次噶吓。 系啊，你可以发咩言啫？ 吓，当然系不能够发言啦。 不过我觉得即系个老师可能咧太硬颈咯，即系你真系顶唔顺，我宁愿你转份 admin 出去做份 T， 即系唔知喺学校做行政都唔使跳楼嘅，我成日觉得系咪？ 系咁希望 咁多书嚟 嗱呢样嘢即系立此存照啦，希望你朋友咧都系即系命长久啦，即系唔好系啊，真系唔好因为呢一啲咁样嘅。即係如果將來呢支啲嘢好難講嘅，係咪嚇？ 即係打份工啫，唔使攞條命搏嘅。 嚇！咁啊，你即係你點樣睇？你覺得有冇一個改善嘅機制或者一個投訴嘅機制咧？ 我覺得要做翻啲匿名㗎，即係要匿名㗎，呢啲係。即好似即係我本身係喺醫務界嗰度從業嘅，咁你有啲嘢如果喺醫院發生咗事，其實你都可以匿名舉報嘅。 系， 即有啲留言版噶嘛，咁你可以匿名举报。 但系匿名举报可唔可以真系确保咗真系唔会抄算账先呢一样嘢？ 嗱，我觉得匿名咧，你至少如果有其他人见到咧，咁可能大家都觉得咦 ，I'm not alone。但系如果你乜嘢都实名咧，你学校得70人咧，其实真系好易知系边个打边个。 但系个匿名系向翻个学校嗰边咧，定系在上边嗰边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机构嘅学校，即系好似当东华三院。 我觉得咁样噶，做做户，你呢个咁嘅匿名举报咧，都睇下系真系匿名举报， 系咯？ 定系中国特色的匿名举报？ 系咯，呢个真系。 如果系中国特色的匿名举报咧，咁你都屌你噶啦咩？你都唔捻够胆走去，即系你有等于冇噶。系啊，大家呢个讲个信字噶，系你话有一个匿名举报嘅机制。喂，到最后原来你有啲嘅情节，如果你喺你嗰个举报嘅当中系可以系 trace 翻到嗰个人系边个嘅咧，基本上又唔系一个匿名嘅举报嚟嘅，咁变咗咧系令到嗰个嘅即系准备举报人咧，佢系有个心魔喺度嘅，依然系，咁其实系都有等于无噶，加上喺 因 为 学校真 系 少人。我成日覺得學校得嗰70人咧，你要捉咧，你實捉 係係啦，冇錯啊！你講得啱， 太易捉啊，真 係係真係太易 chase 到 好多老師冇乜機心啊！你諗下佢可能讀書即係中意教書啊，即係點解要讀教文憑？即係中意教書，佢未必話好叻同其他老師即係啲成年人打交道啊嘛。即係佢同僆仔打交道可能 OK 嘅，未必有咁多機心咧投訴邊個咧？咁可能俾人玩咗幾年，佢都唔敢出聲。 系，明白。咁啊，那黎牛就话咧，希望成立咧独立监察校长委员会，好似警监会咁咧，做翻一个所谓 check and balance。你同唔同意咧？呢个系， 哇，点样样？但系呢个点样样做先？佢想系， 即系好似警监会咁样，去有一个即系监察校长嘅一个委员会啊。 咁当然好啦，但系因为校长佢。他的職權都很大嘅，佢即係要耍你咧，佢都有機會耍嘅。即係當然監察好啊，永遠我都同意。再多嘅監察係唔會，即係唔會太多嘅。 係。咁啊，即係呢個慘劇嗱，其實咧呢、這個你覺得算唔算係一個辦公室政治嘅慘案啊？ 哦，咁呢個一定啦。佢話寫悔過書，我諗冇幾多個人打工要打到寫悔過書 嘅。係，咁啊真係好陰功啊呢個。所以希望咧就係、是。呢、這个咁嘅罗婉仪校长啊，尽快出嚟回应翻嗰个嘅事件啦，唔好再龟缩啦吓，佢依家仲去咗，即系话去医院嗰度求医吓，咁啊真系 求医， 即系佢系已经系喂大佬，你嗰啲咁嘅言论系逼死咗嗰、那个，其实系基于佢嗰啲咁嘅言论，系咪啊？佢好离谱嘅言论， 吓、啊， 人哋去跳楼都着翻件红色衫，好明显佢个冤屈系好大啦。呢啲佢唔系偶然， 系 埋啦，呢啲即唔系冲动啊嘛，呢啲系 系好阴功啊。喂，咁啊好啦，喂，多谢晒阿希蛇你嘅电话先，好唔好啊？ 好，唔该晒，唔该晒。 好多谢晒你嘅朋友嘅见证，拜拜， 拜拜， 拜拜。 啊，呢个真系几惨啊！所以你话即系连打个电话。都是他朋友的，即是你还说你那个局长就说哎不怕的，你们可以去即是实名举报具名举报，屌你老母，就是玩够自己，学一下学阿希华斋，就算你匿名举报啊，要找回你出来啊，用什么一个七十条友， 是啊， 自己的马房就少一半人了，屌你老母，跟着你那三十零个，你就在那慢慢数咯，是吧， 可能认自职嘅随时会。 喂，我当你打电邮啊，好啦，根据你嗰个嘅电邮嘅举报嘅情节，其实系可以倒转头去，即系去推理翻系边一个人知道呢单嘢，咁又筛咗一班人，你明唔明啊？咁越筛越多嘅时候，再去审讯一下你，系嘛？再去召见一下你，你睇下边个心虚，咁啊已经系濑嘢啦。所以根本上系，冇得搞噶，呢啲咁嘅举报真系，即系学阿黎牛话斋，如果有一个嘅独立嘅监察校长嘅委员会，话反而有得搞啦，你明唔明啊？吓， 因为真系专门去监察啊嘛，可以。 但系你真系独立、哦，你真系独立、哦，你唔好似依家个监警会咁啊，屙卵啊，屌你嘅老尾都冇乜作用嘅，系就揾晒自己友走去，即系所谓监察，其实就唔系监察。好啦。咁啊，不如依家呢个时间咧，又即系讲下另一个嘅，即系轰动全球嘅案件啦，系咪吓？ 好 吓，咁啊呢一个嘅时候嗱，我哋睇下咧，就系、是、哇 ，Facebook 方面咧都仲系有300位亦有睇紧嘅，而 YouTube 咧就系1630位，多谢位亦有支持。嗱，刚才有亦有咧就系问阿、Ringo Law 啊，佢就话咧佢喺温哥华。收听啦，多谢啦呢一位嘅海外嘅益友吓，佢话请问系咪每个，佢话系咪每日都喺呢个时间做咧？其实系逢礼拜六晚咧，香港时间嘅10点啊，吓，咁你就计翻加拿大温哥华嗰个时间啦，吓，咁我哋就会有直播嘅吓，多谢你嘅支持吓，